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下欧洲的留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泛欧教育的张欣老师，欢迎张老师。 哎，大家好。 嗯，其实说到欧洲的留学的申请呢，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跟美加、澳大利亚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语言哈，比如法语啊、德语啊、什么荷兰语啊、意大利语，就是多种多样。所以大家如果是计划去欧洲留学的时候，可能在选择国家或者是选择这个语言学习的时候，可能都会要提前做很多的功课。 确实是这样。像这个欧洲国家，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最近呢是刚刚被列入到这个在咱国内啊，这个高中就可以拿这个作为高考的语言，可以来替代英语。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政策的引领啊，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小语种啊，这个教学肯定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时机啊。其实为什么说所谓小语种啊，其实我觉得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它的这个使用的人口在这个全球通用的这个国家其实并不为少，它只是在国内可能被认知的比较少。 对对对，从这个使用的人数上来讲哈，应该是小语种里边的大语种。 确实这样。 张老师对于这个欧洲留学申请的可能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张老师特别跟我们讲一下欧洲留学的申请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说从这个语言的角度哈，同学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些准备，或者是怎样的一些功课。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在欧洲啊，它国家比较复杂，它不但是语言上有差异，而且呢各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外国留学生的接收政策不一样，哎，它又会导致这个有一些我们可以讲分繁吧，有一些分繁。那这个我们在选择国家的时候呢，不单是要关注它的专业院校情况，同样呢要关注那我去这个国家上学，那我的语言是否能达到。 那张老师从这个欧洲留学申请来说，从中国学生的这个涉及到的数量来讲，哪些国家是中国学生申请相对比较多的呢？ 像是我们做咨询或者说我们做这个统计的时候啊，中国同学最向往的国家是德国。德国。但是呢因为德国留学政策比较复杂，德国呢对学生的这个筛选呢比较严苛。可以用严苛来形容它。 严苛。 对。所以说呢实际成型能到欧洲的数量并不如法国多。法国是仅次于德国咨询数量第二大的。每年呢法国的高等教育开会啊，我们了解到是有12000中国学生到法国去求学。预计在2020年在法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将达到50000人，将会成为欧洲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第一目的国。 是因为法国从这个对于留学生欢迎程度上来讲，它是更加的平易近人吧。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德法呢，它的这个虽然两个国家我们讲不管是从国家体量还是从它的这个小语种啊，或者是从其他方面看似比较相近，但是这两个国家啊在接收留学生过程当中的逻辑是不同的。法国呢有点是遵循啊这个有教无类的这个政策，而德国呢基本上它的这个逻辑是要看你之前查其言观其行，我看你之前的表现我再决定要不要你。 您说的这个之前的表现是 是在国内学习阶段。 在国内学习的时候德国是只接收，可以说是只接收本科和研究生， 但是呢他在这个大学期间他会直接把 就是咱中国的学生啊， 嗯， 分成两类，211和非211，这个界限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他欢迎211在国内读过一学期的学生，或是非211要在国内完成三学期大学教育，所以这个非常的明显。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吧， 嗯， 详细的谈一谈哈， 嗯。 那还是从这个语言的角度。 嗯 嗯， 我觉得这个从语言角度啊，这个欧洲国家接收中国留学生，应该是分四类。 嗯， 分四类不同的这个态度。 嗯， 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谈德国。 嗯， 德国呢是这个在对中国学生的这个筛选过程当中，语言为辅，专业为主。它会有一个前置的 APS 审核， 嗯， 这个 APS 审核呢，就是所谓的德国或者德意志这个学术中心，德国学术中心， 嗯， 它是一个前置审核，审核学生在国内的专业学习情况。 嗯，它更看重专业的水平。 对， 嗯， 它会考专业。 嗯， 然后呢，它对语言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嗯， 你可以选择英审。也可以选择德审， 嗯， 哎，所以这个呢，语言它是放在之后，当学生拿到就是 APS 证书，就 APS 证书， 嗯， 然后到德国之后，哎， 嗯， 然后要求学生一般是达到，譬如说啊16分啊，或者考 DSR， 就他会有这种后置的语言要求， 嗯，就是说在考察这个专业水平合格的情况下，对语言的要求是零要求吗？还是说？什么样的要求？ 零要求， 零要求， 其实就不用会德语。 嗯， 当然，我们同学啊，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在国内先把基础学一学， 嗯， 因为毕竟到德国， 嗯， 拿德语学德语，还是比较困难的。哎，出发前学一下， 嗯， 但是使馆不要求。 嗯， 你零基础完全可以到德国， 嗯， 前提是你在国内的专业合格。 嗯， 哎，所以说德国呢是往前看。我看你在国内这段时间是否是一个好学生，是否是一个严谨严肃的学生，然后呢，我来推断你到德国是否能取得你留学的成功。 嗯，那对于这个语言这个工具，它的这个要求就是你所谓的说是可以后置的。 对对对， 嗯， 对，这是第一类啊，德国为特色的第一类。 嗯，您特别跟我们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刚才， 嗯， 提到的说。他对于这个211和非211这个区分， 嗯，哦，他是申请德国的大学啊， 嗯， 特别申请他大一的时候， 嗯， 他要求学生必须是211的学生读完一学期， 嗯， 才能够申请他的大学一年级或第一学期，或者说如果这个同学是国内非211的学生， 嗯， 他必须要完成三个学期的在中国的这个学习，也就是一年半， 嗯， 才能够申请德国的大一。 嗯， 哎，他有这么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是官方的明确要求。 嗯，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德国人就比较都说比较严谨，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比较死板啊，就一条线画在那儿， 嗯， 哎，把人分成两拨。 嗯，他可能也是这样比较好操作一些。 对，这样是这个， 嗯， 我们觉得他是以专业，以学生的专业， 嗯， 或者说他里面还融合了学生的高考成绩。 嗯， 哎，就是我看你能不能进211。 嗯， 哎，这是。非常明确的就把人就分开了。至于说德语， 嗯， 他会认为说没关系，你到德国啊慢慢学，学够了这分儿再进专业，还是这么一个逻辑。 嗯，那实际上到德国之后，如果真的是零基础的同学，到德国之后大概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去学习了这个语言，才能这个正常的上课啊？ 我首先我不太建议学生零基础去德国啊。 嗯， 语法各方面这个没有基础去了之后辅一上来很困难。 嗯， 建议在国内大家能够完成至少600到800课时的德语学习。 嗯， 那这个呢差不多就是小半年时间，600到800课小半年。 嗯， 然后到德国呢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如果同学们是比如说我们讲艺术生或是理工科的学生，对于语言呢接受能力稍微弱一点，那可能还需要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从零基础达到入学，正常来讲一年半。 嗯嗯嗯，您继续讲第二类。 哦，第二类呢就是跟德国啊邻居啊长期不对付的法国，他的思维逻辑就不一样。 嗯， 法国是这样，法国是听你讲听你说，法国的前置审核也有刚必须上司。 前置审核，就是在学生签证之前，他先把学生也要分成行不行、好不好的学生。 嗯， 但这个呢，如果是你要去面签的话，如果是法语授课，必须是法语面签，也就是说，在国内必须先学法语。 嗯， 而他审核的点跟德国也不一样。 嗯， 他是可以之前是既往不咎，你要能够自圆其说。你在国内之前是什么样，到法国打算怎么学习，通过怎样的努力，哎，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自圆其说就可以。 对于这个计划性， 哎， 嗯，要求比较高。 对你的规划计划是他考察的重点。 嗯， 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法语。 嗯， 就你甭管你要上什么学校，只要这个学校是法语授课，对不起，必须法语面试，法语差不多要达到一个 B1 的口语听力水平。 嗯 啊，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有时候啊会去网上一看，在网上会有这些评论啊，法国上学不要钱，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 嗯， 法国拒签，哎， 法国拒签， 简直在网上我先看就是哀鸿遍野啊，大家都在讲法国拒签。 嗯， 那这个呢，我认为是两方面原因。 嗯， 一方面呢是这个，也不能说是幸存者偏差，这是一个不幸者偏差，也就是说，往往拒签的同学会到网上去， 对， 哎，打发时间， 通过了的也就不说什么了， 对，通过了准备出要出境了。 嗯， 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对法国的这个签证呢，它的这个逻辑不是很掌握，它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就是第一，你要到法国法语授课，你在国内必须要有基础。 嗯， 我就认为是你到法国不能从零基础开始学。 嗯， 哎，所以说有一个 B1 的这么一个法语的这个基础。当然，我说的这签证是他的这个长期签证啊， 嗯， 就叫 VSLT-S， 就是VLST-S， 这是他的6个月以上的长期签证。他不允许学生是零基础就到法国学法语。 嗯嗯 啊，这当然是一方面的是他有他的签证逻辑，再一方面可能也跟这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种语言的自豪感有关。哎， 语言的自豪感，哦，对，您得会了，您， 得有个基础。 嗯， 表达了对这个，我认为啊是表达了对这个留学计划的一种严谨性和对这个国家的尊重。嗯， 这样解释好像很合理。 因为我在法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待了10几年了， 嗯， 能感觉到法国人对他的这种语言啊， 嗯， 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然后呢， 嗯， 对，然后他这个逻辑就是你之前的学习的这个背景并不很重要，只要你在法国留学规划和计划跟你之前的背景相符合，可施行可行， 嗯， 就行了。 嗯， 哎，就是所以说要完全就做到自圆其说。这跟德国不一样。 嗯， 德国阿派斯审核的时候他会问两句，哎，你今后的职业规划，不，职业规划就学习规划包括职业规划。 嗯， 但这不是重点。 嗯， 90%的精力投入在你的之前学习过程当中。 嗯， 你学的课程，这个题你会不会做，那门课你会不会，他关注这个。法国不是。 嗯， 他说那你去法国为什么选择法国，你要通过就是怎样的考试进入怎样的学校，那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能预见到有哪些专业方向， 嗯， 那你毕业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嗯， 哎，就是一个关注过往，一个 关注未来。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国家我觉得很有意思。嗯，是这两个欧洲主要国家。 您这么一分析哈，特别清晰。对，可能之前会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是这样的，但是您这么一区分呢，真的给人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嗯，这个都是说的是关于小语种授课的啊。 对，关于小语种授课。 嗯， 那刚才讲到分4类嘛。 嗯， 其中有一类我们称其为英语类。 嗯， 哎，就它本身呢没有人去学习它的小语种。 嗯， 第3类吧，就是说它是这个以北欧包括荷兰哎，为代表的，是来我们国家主要是英语授课为主。 嗯， 这主要是两点。第一呢，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它的英语普及率特别高。 嗯， 这个西日耳曼语支的，也就是说跟英语是同语支。 嗯， 本身呢这个差异比较小， 学起来容易。 哎，再一个，这些国家啊也没人去学它小语种，我很少见到有培训芬兰语啊、挪威语、丹麦语。 嗯， 或者说有人去讲荷兰语。 实际上它的这个语言影响力其实还是有限。 对对，毕竟不像这种大语种。 嗯， 这是一类，就这种国家啊它是以这个非常丰富的 这个英语授课的课程来吸引国际留学生。 嗯， 包括我们讲荷兰这个国家虽然不大， 嗯， 但它本身是欧洲英语授课课程最多的国家。 哦，英语授课课程最多。 对对对， 哦， 就是它基本默认不会有外国人来这儿学荷兰语授课。对，所以比较它有这种它的特色吧。 嗯，这样的国家主要会涉及到 主要是芬兰、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冰岛。 嗯， 哎，这种北欧国家，也包括现在新兴的，我们看波兰，它也是以这个英语授课为主。匈牙利也是以英语授课为主要卖点，因为毕竟是本土语言，这学起来对 学的人也太少， 对，不经济，而且花也要花一年两年时间学会，结果 将来用得上的机会也不大。 对，你在本土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会讲英语，那你一旦回国，就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哎，所以说当然这咱排除掉这种专门学这种语言的，就是语言方面的这个同学。 对对对， 哎，这是第三类。而第四类呢，我是认为他们是这个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为特色的。语言很重要。但是不做前置要求。比较对语言上要求是比较松，不像是德法要求的这个水平这么高。他不管是从签证还是从进专业，有小语种，但是要求较低的这类国家，或者我们称其为这个政策极其宽松的国家。 他也就是说，如果申请去当地读书的话，是有很多通过该国语言来授课。 对， 但是提前并不做太多的要求。 对，举例子西班牙吧。西班牙现在我认为是这个整个欧洲主流国家当中留学政策最为宽松的一个。他在国内呢，要求学生只需要提供500课时的西班牙语证明即可。哎，不用考试。 但是他不考察。 这就非常宽松了。虽然去的时候去签证有可能会问你两句，但也非常简单，跟法国比那个完全不是同样的面试。而且到了西班牙之后呢，进西班牙的专业有一些学校也是比较宽松的。比如讲我们讲法国的专业公立大学至少 B2，就最少 B2，B2 还有时候不行要 C1。那西班牙呢，基本是 B2 为主，有的 B1 也能进。我认为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目前招收中国学生的这个数量并没有特别多，现在还处在这种推广 发展 的宣传的时候，所以说它并不做太多限制。 那到了这个国家之后，还是要再学这个语言。 是的，所以这里我想让大家就是能预见到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虽然说它签证要求松，进专业的语言要求低，但这不代表毕业了简单，它可以不容易毕业，或者说现在往往是大家进入专业之后才遇到这个巨大的这个语言障碍，听不懂课啊，或者说不能够很好的跟老师交流啊。 这个问题他是怎么解决，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现在他可能是现在对中国学生啊，毕竟是收的学生比较少，并没有给他的这种教育体系带来太大压力。所以说只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延迟毕业啊，我一年没读出来，我再多读一年。它有这种现象存在。但随着这个，我认为像这一类国家第四类吧，随着中国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它应该会感觉到这种在教学方面的这个设计上应该更加的趋紧。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这一个时期，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法国也不太限制，慢慢法国就收紧了。那现在这个意大利语方面开始要求意大利语 A2，也是这么一个趋势。那西班牙我觉得也会是这样。 就是您提到的这两个国家的话，他在学生到了该国之后，对于这个语言方面的提高啊培养啊，他还没有比较完善的要求和设计。 他有要求和设计，是比较低，水平的要求比较低。这会造成中国学生呢能够进入到专业，但是不太容易毕业。这个 就是语言就会有障碍，对学习专业来说 确实是这样。对， 所以我觉得张老师提醒到这里呢，如果是有意向关注这两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的同学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可能为大家提一个醒。是吧，在国内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好的提高自己。当然我觉得语言门槛低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哈。 但是自己要求高。 对，就去这两个国家，首先我觉得要避除一点就是那种投机心理。哎，不是说这两个国家好去，因为现在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些同学就会说，老师，我想去欧洲，找一个最简单的，我能去就行。所以这个显然考虑的不太全面， 不长远。 哎，对对对，那你说要去西班牙简单，500合适证明，然后就可以去，但是考到今后的毕业呀、啊。特别是能不能学到东西啊？那这个，语言的这一关早晚得过，哎，少一些投机心理，多一些在留学规划上，或者在今后这个，学业的这个设计上，多一些严谨，哎，多一些这种预见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通过张老师刚才啊，对于欧洲的涉及到的国家的一个分类呢，我想大家很清晰了。可能有的同学在留学之初，他定位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想去欧洲，但是至于去哪个国家还没想好的时候，对，那张老师给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意见和对于这几个国家的分析和区分，可能就会有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帮助哈。那张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或者是说这个所接触到的同学哈，在欧洲这些国家在语言申请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我的个人切身感受，就是在语言班学习语言和在这个进入专业，它这个对语言的这个要求啊并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语言班学习某一门小语种的时候，可能自我感觉良好，哎，我就比如达到 B2 了，哎，这个进步挺快。但是实际上就像我进专业的时候啊，就是进入专业第一堂课就会发现完全听不懂，跟我在语言班学习的法语不一样。他用他的这个更多的是口语，而且老师有可能有口音， 对， 而且他说话这个离得又远，就是他不像是你去做听力题啊，跟老师进行口语的测试啊，他不会放慢语速，而且他用自己的习惯的表达方式上课。 对，一种是学术性的学习性的环境，一种是日常应用型的环境， 对，这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去读专业前三个月基本上处在就是云里雾里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有一堂课呢，老师呢有点口音，那个老师呢应该是有瑞典，从瑞典那边到法国来任教，他也是讲法语，但是有点口音，我就听不懂。听不懂，您知道上课听不懂就走神了，我就慢慢就没注意听。后来突然看到班里面同学有站起来了，我还以为看不出来，提前一个小时下课了，我离门也近，我就拿着书包就准备走。结果我到门口要开门，老师又问我说，你去哪儿？分组讨论，你要去哪儿？我说没明白，太丢人了。就是 印象深刻。 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太丢人了。但是这个确实反映出来，就是一旦语言不过关，就是哪怕好像看似我考试达到了最低要求，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度过一个漫长的一个适应阶段。那这个适应阶段，我觉得大家不但要有良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习惯，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不能我看听不懂就算了，就不学了。还不能那时候产生厌学，或者说这种抵触心理，说老师有口音，或者说什么同学就是小圈子我打不进去，不能有这种抵触心理。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那或者是在国内学习的时候，一方面在这个语言课程上学习，另一方面看看是不是能找到这个法国的朋友哈。 是的，这个 非常多接触一下。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就不要把语言学死了。就像我们说哑巴英语，那也存在哑巴法语、哑巴德语、哑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这都存在。所以这是在法国去面试的时候，一旦你的表达能力弱，就会导致拒签。那再说一个小笑话，这是真实。我呢刚去法国的时候，我们当时对语言要求还比较低，因为我去的早，我是2002年去的。那我在刚去的时候，在蒙彼利埃过十字路口，有一个老太太呢带一条小狗。他就跟小狗低头跟小狗说 VNC， 然后小狗就噌噌跑过去了，他带着那个小狗就过马路了。走出去10米了，我才反应过来，哦 VNC 就是过来。哎呀，这小狗的法语比我都好。 真的太幽默了。 所以说这个口语听力咱得在生活当中来应用，得有这个环境，得有反应速度语感。 嗯，其实张老师也是给大家提醒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理准备上对于这个过程要有一个预期哈。 对对对，确实这样。 好，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欧洲语言的总体的一个情况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欧洲留学方面的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也非常感谢张老师，谢谢您。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